情，这大婶子又不是蠢牛牧马的，还能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啊？您看呢？ 不用他看，我看见了。刚才呀，我看见他跟广玉俩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，我以为呀是在那儿谈恋爱呢，原来呀俩人商量着偷盗种呢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能证明，真没嫂子。你凭什么做证据？有什么赃证在你手中？他们送你衣料有几块？他们送你面粉有几斤？他们请你看过几场戏？他们几次请你当贵宾？小恩小惠忙不言，要把这大是大非来看清。你哎呀广清，你看他这是怎么说话 的？你就别说了，是啊，你那是怎么说话的啊？大伙给你提了一大堆意见啊，你应该好好检查检查。 该检查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。 什么态度这是啊？无组织无纪律，你把大队长你看着什么 样？是啊， 你 说 你 干 嘛 呢？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群众对你的批评你还不虚心接受吗？ 我没有什么错误，大队长，我为什么深夜里来到仓库，稻种都是怎么样丢失的，这些情况您都问清楚了吗？ 是啊， 为什么拿着坏人当知己，拿着自己的同志反倒当坏人呢？ 队长说你两句啊，你要说八句，这笑话吗你啊？ 你笑话， 你笑话， 你笑话， 你 笑 话，你笑话，你笑话，你笑话， 你笑话，你笑话，你笑话，你笑 话， 你笑 话，严大白， 依我看呐，这么问问不出来，咱们不能一口咬定是素芳姑娘干的， 是啊， 就是嘛， 大队长啊，咱们得了解了解情况， 对， 对， 了解情况，那你是大队委，你不会问的，你 对啊， 那也 确认了嘛， 好好，我问，你来的时候这屋里有人吗？ 门锁着，可屋里点着灯啊！ 门锁着，屋里 是 屋里。这么说，是你先来的？ 是我先来的。 哎，那你干嘛去了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出来了？我让广西帮我来算账，忘了拿算盘来了，又回去拿算盘去了。 哎、对，哎，大总，就这算盘，这事复杂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 我这赶紧松手，快点 松， 松 手， 松手。发现一条口袋， 谁的？ 胡素芳 啊，给我！ 我你个小丫头骗子！ 胡素芳， 你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反倒冤枉别人？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？我都 是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队长啊，队长太太，我得跟我错了， 你还不队长吗？你 上！我决定了，撤他的职。 Thank you.

了。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千年大树连根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容貌，夜间不欲回，有才有才有才有才，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有才有才，

风在托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使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心烦疲惫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气场神机妙妙，心中是 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我却是 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还谁不痛，前尘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